经济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饼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哥哥和我们一起分享故事《骄傲的小狮子》。 小狮子微微长着漂亮的金色的头发，好看极了，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叫它金发狮王。小狮子微微常常听到别人这样叫自己，就不自觉的有点骄傲了。这一天，小猴子来找微微玩捉迷藏，微微摇摇头说，不玩不玩，我刚做好的发型和你这只小猴子东跑西颠的，你想想会把我的新发型弄乱的。长颈鹿来找微微一道去上学，微微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你看看你，你那长脖子又长又难看，我和你一块走，人家会笑话我的。小黑熊来找微微踢足球，微微摇摇头说，啊，不去不去，你瞧你那笨笨的样子，我可不想和你玩。现在小动物们都说，金发狮王微微除了摇头什么都不会，干脆呀，咱们都叫他摇头狮子吧。金发狮王就这样变成了摇头狮子。摇头狮子因为经常对大家摇头，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日子久了，微微有些孤单了。这一天，他去找小猴子玩，小猴子摇摇头说，哎，我可不愿意和你玩，你想想跟我玩一会儿把你的新发型弄乱了，这我可负不了责任啊。微微难过极了，没有了朋友，一个人显得是特别的孤单，再好看的金色头发又有什么用呢？小动物们看到小狮子微微这样的后悔，也都觉得这个原来的好朋友特别的可怜，于是大家又和他一块玩了。小狮子微微和伙伴们一块快乐地做游戏，从这儿之后他再也不骄傲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哎， 你有没有觉得你们人类吃的这些什么小点心呢，就是什么小蛋糕啊，什么小甜品， 你 很有意思， 馋了吧？你想尝尝吗？这是我刚刚买回来的，瞧，这个叫做蛋糕， 蛋糕， 这个 蛋糕是鸡蛋做的，我当然知道， 叫做巧克力卷儿。 哦，巧克力做的，因为它是一卷儿。 这个叫做豌豆黄儿。 等等 啊， 为什么叫豌豆黄？ 因为它是用豌豆做的咯。 黄呢？ 那黄色的咯。 就这么简单？ 我想就这么简单吧。 那 这个叫驴打滚儿。 驴打滚儿？ 哎，对， 怎么讲？ 就是一只驴子啊打滚儿啊。 在哪儿打滚儿？ 我怎么知道驴子在哪儿打滚儿？ 那你这个会打滚儿吗？ 嗯，你试试吧。 我一拨楞它就打滚了。 对呀、 哦、很像那个驴子在沙坑里，在黄土地上。 对对对对对， 打滚， 它就是在黄豆粉上打滚，所以滚了一身黄黄的粉，就像一只驴子拉完了磨，干完了活，很累了，躺在地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打个滚一样。 哦，太有意思了。 哎，糖耳朵，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人类吃的东西很丰富很有趣呢？ 啊，是的。 那你都吃些什么？ 胡萝卜。 还有呢？ 胡萝卜。 还有呢？ 胡萝卜。 还有呢？ 胡萝卜。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刘夏涵，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小猪变形记》。在这本故事中，小猪为了寻找快乐，模仿了许多动物，可是都失败了。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了。最后，在另一只小猪的启发下，小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小猪找到了快乐，你能找到吗？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 下面我们要听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本科特为我们写的，是由金波老爷爷审译的。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了它。下面要为你讲的故事是 《小猪变形记》。 天，小猪觉得很无聊，他躺在一棵椰子树的下面，拿着一朵小花，然后嘟囔着：“我真烦，烦烦烦烦烦烦，总该有点什么好玩的事情吧？我现在就去找找看。” 于是，小猪跑着就出去了。他跑到了大路边，看到一只长得好高好高的长颈鹿正在吃大树上的叶子。小猪瞪大了眼睛，一个劲儿地抬着头，使劲盯着人家瞧。 我说，长颈鹿。 怎么了？ 我说，做长颈鹿一定是很刺激的吧。 突然，小猪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主意。 好 我要找两根很长很长的高跷。 小猪踩上了很长很高的高跷，现在呀，它跟长颈鹿一样高了。 我现在要去散步。 在路上，小猪遇到了斑马。哦，它比斑马高好多呀。 嘿，我说下面的那一位，我可是一只了不起的长颈鹿，我从这儿能看到好几公里远的地方。 你不是长颈鹿，你是一只载着高跷摇摇晃晃的小猪，你最好小心点儿。 讨厌，我就是长颈鹿，我不理你了，我现在要走了。 小猪生气地踩着高跷离开了斑马， 可是没走多远，它就撞在了一块石头上，然后，我摔得我好疼啊，摔了一身的灰。看来长颈鹿，它的生活不适合我，我想我要去寻找更刺激的探险了。 小猪继续往前走，没走出两步，他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找来了颜料，在身上画了一条黑一条白，一条黑一条白，就像是一匹斑马。 现在我要像斑马那样跑着出去玩喽！啦啦啦啦啦啦啦！嘿，瞧，在河边有一头大象，我要去跟大象打招呼。嘿，大象！ 喂！ 我是一只了不起的斑马，你看我身上还有斑马的黑白条纹呢。 哦，你不是斑马，你是一只身上画着斑马纹的小猪，你马上就…… 说着，大象用鼻子吸起来了好多的水，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喷在了小猪的身上。 我的条纹衣服被水洗掉了，讨厌，大象，讨厌。看来当斑马还不如当小猪呢。我敢说做一只大象肯定会更有趣儿。 小猪还没等自己身上的水全都干了，他就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好主意。小猪在自己的鼻子上绑了一根好长好长的塑料管子，又在两只耳朵上绑上了两片好大好大的树叶，然后啊，他跺跺脚，就这样又出门去了。小猪假扮成大象，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哎，突然他看到一只袋鼠妈妈，胸前的口袋里还装了一只小袋鼠。 嘿，袋鼠，我是一只了不起的大象，看见我的长鼻子了吗？我还能用长鼻子喷水呢。 你不是大象，你是一只鼻子上装了塑料管子的小猪。 我就是。 小猪还没说完，就打了个好大的喷嚏。这一下，塑料管掉了，耳朵上的叶子也掉了。 当大象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玩。不过我想，当袋鼠一定很有趣。我有新主意了。 小猪又跑回家，这一次啊，他在自己的两个脚上绑了两个大弹簧。 看，我现在能像袋鼠一样一蹦一蹦地出门了。嘿，树上的鹦鹉，你看见我了吗？我在蹦。 我在蹦，我是一只了不起的袋鼠，我能跳得跟房子一样高。 你不是袋鼠， 什么？ 你是一只踩着弹簧的小笨猪。再说了，你跳得一点都不高。 我说鹦鹉，你可真没礼貌。哼！ 小猪气坏了，他想跳给鹦鹉看，于是他跳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砰！他蹦到了一棵树上。 我的脚被树挂住了，挂住了，我下不来了。 小猪的脚挂在树枝上，它晃啊晃啊。 我要是我会飞该多好呀，我就能从树上飞下来了。 小猪喘着气从树上爬了下来，不过这下子他又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小猪找来了羽毛还有贝壳，他给自己呀做了一对好大的翅膀绑在胳膊上，然后又把贝壳塞在长鼻子上，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大嘴鸟。 现在我可以拍着翅膀出门去喽。让我爬到树上，瞧，我是只鸟。嘿，小猴子，嘿，小猴子，你看我是一只了不起的鹦鹉。你的眼睛能看多远，我就能飞多远。 你不是鹦鹉，你是一只披着羽毛的小猪。猪是不会飞的。 你说什么？我会飞，我现在就飞给你看。你喊一二三，我就起飞。 一二三，一二三。 小猪拍着翅膀从树上跳了下来，可是猴子说对了，它根本就没有飞起来，它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下子掉进了树下的泥巴坑里。 真是倒霉，事情都搞砸了，当小猪一点乐趣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你说什么？当猪怎么会没有乐趣呢？我就是猪，我在泥潭里打滚觉得很有意思啊。你试试吧。 你是谁？你也是一只小猪吗？ 当然了。 怎么打滚呢？ 就在泥潭里转来转去，滚来滚去。你看我在泥潭里游泳，这不是很好玩吗？ 于是小猪也跟着在泥巴坑里滚啊滚啊，它滚得越多，身上就越脏，可身上越脏，它就越开心。两只小猪一起滚啊滚啊，开心地大叫起来。 太棒了，小猪，原来当小猪真的是最开心的事情啊。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塔耳朵，吃东西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 哎呀，我错了， 好好的嚼一嚼啊。 我发现了 啊， 嚼胡萝卜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 你要不要吃点我新买的坚果呀？ 坚果 啊，花生、榛子、瓜子、开心果， 要嚼吗？ 当然要嚼了。 我现在是觉得嚼起来很累。啊，有了 啊， 胡萝卜 啊， 嚼一下，半根就咽下去了。 你那样能行吗？大耳朵，你在表演什么呀？我看不明白啊。 你干嘛？你干嘛老是弄挠爪子？干嘛还揪耳朵？擦耳朵？ 哎， 你的脸怎么红了？ 红萝卜， 胡萝卜，怎么了？ 在我嗓子眼儿。 胡萝卜在你嗓子眼儿。擦耳朵？啊，坏了坏了坏了，他被胡萝卜给噎着了。哎。对对对，我学过一个急救法，我学过一个急救法，快到你后面去啊！两只手放在你的胃上，然后来跟着我一起，哎呀，好大一根胡萝卜吐出来了！ 哎呀，我的天哪！ 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连看都没看见呢。 刚才 啊， 我说嚼着太累，所以就不想把胡萝卜嚼得太碎。 所以呢， 一根胡萝卜就咬了一半， 然后呢 咽下去， 然后呢 噎着了， 然后就噎着了。 是的。 但是刚才你为什么拼命向我挥动你的爪子呀？ 我噎着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说不了话。 你干嘛揪你的耳朵？ 我想让它出来出来出来。以后看来不能这样了 啊。怪不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姥姥老师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吃饭的时候要仔细嚼， 慢慢咽。 原来就是怕我们给噎着呀。 嗯， 所以以后你还是使劲嚼吧。 好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时候呱呱的思维特别奇妙，经常会蹦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想法，说出五花八门的话，让人感到非常的诧异。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耳目一新。这不，这两天呱呱和妈妈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妈妈准备上街，研究到底带哪个包去逛街呢，可以又漂亮又能装东西。于是他就问呱呱说，哎，呱，你过来帮妈妈看看啊，你看这个包怎么样，好看不好看？ 好看，但是妈妈，我觉得它太小了，装不了多少东西。 哦，有道理啊，说得好。那你再帮我看看，你帮妈妈看看这个包怎么样，这个怎么样？ 妈妈，说实在的，这个包能装很多东西，真不错，但是太难看了，一点都不时尚，没个性。 这下妈妈真的犹豫了，自己在那边找包边嘟囔着说，哎呀，没办法，怎么办呀，又想找一个漂亮的时尚的有个性的，又想找一个能装东西的，哎呦，真是不好找，要不然就再买一个。正在这时，说时迟那时快，呱呱马上过来接妈妈的话说， 妈妈别买了，你的包已经够多了，你看那边好像有个装肥料的蛇皮袋子，带那个上街吧，可以装好多东西，又个性，还没人跟你撞包，往肩上一背那是特拉风。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中心小学的王博元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十二月花。 一月梅花香又香，二月迎春花儿开，三月桃花红千里，